现在时间半暝啊十一点。 你喜欢这首歌吗？喜欢这样的氛围吗？在这舒服的夜晚里，这里、那里，还有全世界的好朋友们，由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制作团队，在您睡前的两个小时里，继续的陪伴你们。我是制作团队的孟博，这是我的声音，希望你们会喜欢。 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呢是国立中正大学中正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现在呢已经是午夜0:02了，元旦假期的第二天，不知道在收音机旁的您，从纪念耶稣诞生的平安夜到现在的新年假期，你们有怎么样的新年规划呢？对我来说，除了日常生活所需，还有烦恼博士论文的进度之外，就是祈祷了。祈祷就是我与天主建立了一种生活关系，而不再是独自一个人，只为了自己，只靠自己的力量而生活的人。因为我渐渐明白，有一位天主，我可以对他倾诉，并且呢，越来越把自己交给天主，不断地与他的旨意紧密结合。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来点播听众的来信点歌，来自台北木栅复活天主堂的李一平姐妹，她要点播一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筷子兄弟的小苹果。他留言告诉我说呢，他说这首歌啊是他女儿每天都在听的，实在是太洗脑了。一萍姐妹呢，她要留言，她希望呢她的新年愿望呢是明年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生活改变，以及认识新的环境以及朋友。现在呢，我就来邀请全球的听众朋友，在新年元旦的气氛呢，我们就来听这首非常轻快好听的歌曲，筷子兄弟的小苹果。 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 蓝天。春天和你漫步在盛开的花丛间，夏天夜晚陪你一起看星星眨眼，秋天黄昏与你徜徉在金色麦田，冬天雪花飞舞有你更加温暖。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疯狂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 所收听的是中正之声，随时给你惊喜与奇幻。我是广播主持人丹仙姐姐。 红红的太阳下山了，咿呀嘿， 好难听哦。 哎，你的眼睛怎么跟太阳一样红啊？ 不知道哎，而且好痒哦。昨天去游泳回来就这样了。 你一定是被传染到红眼症了啦，快去看医生吧。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衰。 注意哦，红眼症流行期间要尽量避免出入公共场所，并养成洗手的习惯。 要是不慎感染也要尽速就医，并在家多休息，以免传染给其他人哦。 预防红眼症，从生活小细节做起。 今天呢，我们的现场呢来了一位重量级的来宾，他是来自阿里山州族的亚伯斯先生。现在呢，我们先请他用中文以及他的母语向群组的听众朋友简单的问候以及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是亚伯斯。妈妈们，妈妈好，有给我送饭送寿，祝大家拜个早年，新年快乐。我是亚伯斯兄，亚伯斯先生。登 今天的亚伯斯先生他穿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服装。 yeah. 就是超级玛丽可爱装。 我有偶像包袱。 是在童装部买的吗？ 哎，你觉得我在童装部买得下去？ 可以，我记得你那个肚子还蛮小的呢，我觉得。 哎呦，感谢你啊，我最近有勤练啊，勤跑，而且又是年底核销的季节，我最近头很大了哈，谢谢。 我觉得你应该是原住民的身材楷模。 啊，我的身材是属于应该领那个救济米的。 文显呢是亚伯斯的汉名，其实呢非常的感谢他不辞辛劳的从阿里山下来，就是从观光区下来。 感谢主。 然后路途呢真的是非常遥远，然后我希望透过这个深夜节目呢来表达我个人很浅浅的尊敬以及感谢。然后愿天主呢与他永远同在，阿们。 你每次都说深夜节目，我的深夜节目比较不一样。 OK。今晚呢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呢是平安你好话新年。在台湾生活呢，其实呢不管是在平地或高山的同胞，我们其实呢有伸手很容易的自由，也有呢面对困难走不出来的绝境。今晚呢平安你好的现场呢来自阿里山周族部落的亚伯斯先生陪伴我们。今晚呢我要选读他在脸书的一篇生活心得，与听众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阿们。 眼泪就这样为自己的无能流下来，不是因为一句话而流泪，不是因为一个人而流泪，不是因为一件事而流泪，不是因为自己的笨拙而流泪， 我流下眼泪是因为自己很复杂的心情。我发现自己以为对了，结果却不是。我发现自己出力了，其实却很没有力。我自己以为做了很多事，到最后才发现我其实什么事也没有做。有很多事情都是我自己以为，但到头来自己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最后发生的呢，是我眼泪流下来了。过去以往，眼泪的流下是为了亲人，为了朋友，都跟自己无关。但此刻的我，今日却流下无能又无知的眼泪。我没有做多少，却自认为做很多。我自称部落的孩子，却发现我不太懂部落。现在回想起来，我为部落没有做多少，甚至没有。今晚我流下了无知的眼泪，希望能够清醒。听众朋友，在这一首简短的心情留言中呢，我们先来放一首听众的来信点播，来自中正大学姚佩莹小姐，他要点播一首蔡淳佳的作品《未知的以后》。姚小姐呢，要留言给她的同事们一些新年的话。她说呢，给我一同打拼的好友同事们，虽然在未知的以后呢，但有爱及祝福就能在一路上温暖的心勇敢前进。我要送给以下这些朋友：中正大学资工的雅游、纯如、米娅、诗词、 Maggie、 慧君、秀慧，谢谢你们陪我一同走过2014，大家新年快乐。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蔡淳佳的《未知的以后》。 短暂的雪花，珍惜刹那的所有。 动，即使短暂的雪花，珍惜刹那的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国立中正大学学校实习无线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吴志扬。非常欢迎各位收听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 新年快到了，学期末了，祝各位同学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有个愉快的假期。 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今晚的 DJ Peter。 今晚呢是新年节目特辑，现场由来自阿里山州族的亚伯斯先生陪伴我们。现在呢，我们就来根据我们刚刚的心情留言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主题。身为部落的孩子呢，回归部落的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的一种文化与冲击。 啊， 亚伯斯同学，你睡觉了吗？ 我快睡着了啦。 OK。 深夜节目， okay. 深夜节目。 我想问一下，你回部落几年了？ 嗯，其实我回到部落，我想一下哈，我大概89年，九年，差不多10年，快10年喽。 所以你这10年都过着原住民标签，还是原住民身份，还是原住民文化的生活，你就是哪一种？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就是回到部落之后哈，因为我毕竟是从小是在部落长大的，就是在蛮深山的部落，也不能说很深山哈。其实因为只是部落比较远而已，真的部落比较远而已，所以我当初我觉得为什么我会想回到部落，第一个我还是觉得我是部落的孩子，我会觉得在部落生活对我来说啦，那才是我最想要的一种生活，而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是为了生活而生活。然后回到部落之后，就这几年刚开始回到部落的时候，会发现到自己有一些适应的问题吗？应该不是，因为毕竟年纪都已经比较有，也不能说有年纪了，毕竟已经到中生代了啦，所以回到部落要学习的还是有一些东西要学习，所以刚回到部落的时候，哎呀啥，应该也是一面学一面做吧。嗯，最重要是这个啦。 你是开始学做麻薯吗？ 麻薯 我去周族部落参观都要做麻薯，台语怎么讲？ 麻吉， 哇塞，谢谢您的教导。 对啊， 所以你在部落生活，就是你面对的，就你刚刚讲那个工作，是指在都市生活没有学过工作吗？还是说你已经遗忘的生活技能的工作？ 应该是已经很久没有碰的一些工作了。刚回到部落的时候，当回到部落的时候，真的快乐的务农，我应该这样讲，应该我觉得我当时的心情是一个快乐的务农。 你的务农是种什么？ 种茶，当时还是种茶呢。嗯， 有种水果吗？ 我们那海拔基本上当时没有人种水果啊，所以现在都还是茶为最多啦，真的是茶比较多。 所以种茶那时候你觉得刚开始那几年很开心吗？ 对，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生活。第一个，你早上出去的时候你会知道你今天要干嘛，然后回到家里的时候休息就是休息，就是简单的跟家人在一起，不是为了一些公务啊而在家里这样烦恼。 我还是很想问那个摩阿吉是不是你生活必要的生活技能还是给观光客的一种表演示范？ 我们只有在祭典的时候会做，平常的话部落平常也很少看到吧。 我们上次去茶山部落，然后也可能是一个一般天而已，然后他们就是大概是中午吧，就是在那里就是捣摩阿吉。 我想它会不会是你们日常生活的一种，譬如说是食粮或者是招待外宾的一种方式。 基本上连招待外宾我们都很少打了，除非是真的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们只有这个现在这个倒麻薯动作大概真的只会在祭典你才看得到，就是我们平常有我们的小米祭，小米祭一定要吃，然后在我们的麻薯祭典战祭的时候就会也会有做这个，其他时间已经很少再吃得到了。 因为我就很好奇会不会是一种你们一个很常态的生活，跟你刚的说法是把它只有特殊的重要典礼才会有。 对对对，现在变成特殊，当然在过去那是一定的，每天都要做，以前是每天都要做，你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倒麻薯的方式有用香蕉，有用木瓜，还有我还看过用萝卜，还有很多方式，但是那个香蕉要先蒸还是先煮过 哦？ 对，软了以后再打，打把它跟米啦、糯米啦或者小米打在一起。 就是说，你说以前每一天都要做，是作为一种每天要吃的东西。 对，那个在过去在，在可能甚至于在日据时代还有吧，那些阿嬷都还会讲啊，他们每天早上起来就是在打这个。 三不五时关心身边的朋友与家人， 用心聆听，给予支持，每个人都是守护别人的天使。 咱拢是自杀防治守门人， 珍惜生命， 希望无限。0800-788-995，请帮帮救救我。 所以您刚刚说，就是您回部落，就是刚开始务农是种茶叶。 嗯，对。 那其实我们很好奇，就是说你觉得身为一个部落孩子，你会觉得再度回归到部落，你觉得最无力感的是当你跟部落的蜜月期过去以后，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都出在我当时，我们部落哈，现在所有的部落都会有一个社区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协会哈，当时的理事长他是整个部落的干部，他都要换血哈，就换比较年轻的，大概从当时的平均的40岁，本来平均都是70岁，然后到后来就全部差不多平均40岁，到今天的平均都35岁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当时理事长是可能看到我电脑工作的一个经验嘛，他就想说好，那你就回来协会帮忙，就觉得我就发现到慢慢进入到协会学习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很多的资源可以在部落帮大家服务的时候，我觉得刚开始这是我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可以透过这样的我自己的技能，就是我在学校学的稍微学的一些东西可以在部落用得到，真的是可以在部落用得到一点点的东西。虽然我在学校学的是资讯工程，但是老实说我回到部落很少用到这些东西，而且计划书也用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当时我就几乎是一下子就答应我们当时的理事长，我就觉得说好，回到部落之后就进入到协会工作，这个是刚开始的我除了务农之外进入到部落的另外一个世界啦，一个协会另外一个世界，所以才慢慢这样。所以之后就会慢慢发现到协会可以帮部落很多，但是重担也很多，真的。 是谁让文贤不开心？ 是谁？哇塞！哎，最近为什么这个词那么的红？ 我们不能打广告， 哦、 我不告诉你，自己上 Google。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所以你觉得你在协会是遇到一些挫折吗？ 也没有，这其实是很简单啊。其实就是在协会工作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生活的学习，也是对农业经营的另外一个世界。以前对我来说，做农它只是一个劳力。 你产生一种不开心的状况，到底是什么状况？ 最重要是事情会越来越多，事情就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能够在推行业务的人反而变少。然后变成我身上的重担会比较多，然后我做事情可能我觉得这样就好，但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就大家会觉得其实这样不够好，就觉得说我可能还要再多做一些，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到其实人力不足的时候我们只能做到这一些， 我希望能够做到最好，还是很多人觉得这样还不 OK，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少做了一些什么东西，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变成老鸟了。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讲做事情的方法，我在想说你是用平常在平地都市人就是工作上班的那种 SOP 的方法，还是说你是用部落的一种平常做事的方法？ 我是比较用部落做事的一种习惯啦。我老实说哈，我们在学校学了所谓的很多的对于企业啦或者整个团队经营的 SOP， 这些东西在部落没效，完全没有用。因为在部落很多很多事情 SOP 就是整个程序性的一些东西，你在部落，你遇到我跟你讲辈分家族问题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永远过不去什么 SOP， 那一些都是屁话，真的那些都是对在整个行政程序上面，也不能说部落没有 SOP，是外面的 SOP 不适合部落的 SOP， 对，它不适合部落的 SOP。你今天假如说要做一个业务，你要要求业务人员早上差不多八九点起来开会，你想笑死人哦，人家早就在田里面了，你还叫人家起来开会。再来当然就要挪到晚上，再来就是你整个业务行政方面刚开始的时候你必须要跟很多长辈一直在说这件事，说到最后他们会觉得哦，原来只是这样而已我们以前在学校学的东西那是学术，实际的你回到部落，部落有自己的 SOP 啦，到时候人家看不过去给你 DDT。 我们要选播听众的来信点歌，这一个是亚博士的好朋友陈胜奇，然后陈胜奇他现在是在台北的世界展望会工作。 对， 你怎么知道？ 你讲的啊陈胜奇，呼叫陈胜奇，你该回打扮走一走啦。 他要点播一首福音歌曲主是我的力量，然后圣奇呢他其实曾经在阿里山服务了六年。 对对对对对，非常感谢他。 因此跟亚博士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不知道， 我们关系暧昧。 然后圣奇呢希望我可以帮他念以下的留言。 等一下先留言给圣奇，圣奇感谢你当时损的 SOP 我当时 SOP 在网路上卖了三吨的笋，感恩你哦，吓死人了。我们后来没有做是原因是我们整个生产线断线。 陈奇，我感谢你，亚博士也感谢你，笋农也感谢你 SOP， 感谢你， 你是 SOP 阿里山之父， 家里都供着你的神像。 然后他要留言给他的小家庭还有亲爱的老婆大人，希望我们全家呢都能够开开心心更成长进步，还有呢老婆辛苦你了，我爱你，哈哈哈。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基督教歌曲主是我的力量。 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88.1， 我是林学姐，给你好音乐。 西元2990年，吸血鬼国度里出现了急性尖牙退化症，吸血鬼们失去了吃饭的家伙，爆发大饥荒。于是国王召集了大臣们开始协商。 难道我们平常没有储存血吗？ 哎呀，从前大家见人就吸，根本没有存血的习惯啊。 No， 有血当思，无血之苦，卷起衣袖，你也可以加入救人的行列。 全球听众朋友，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 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的是亚伯斯同学，我叫他同学是因为他穿了很可爱的服装。 Super Mario。 OK， 其实生活上面对于在部落里的平常的生活，我觉得因为老实说我离开部落的时间并没有很久，我到高中甚至于大学的期间都有常回来部落，真的啦，离开部落时间不久。我反而在都市的时间，我觉得我还比较不习惯都市，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回台北，我在想捷运站的人到底走那么快，到底是在干什么？ 人家腿长， 对，对，腿长啊，拍写我在卡地啦。哦，对啊，我就想说，在这个生活的一个步调方面，我会觉得我本来就是属于部落的一个步调。可能很多像现在很多原住民的朋友，他的步调可能是跟都市的步调一样，但是在我们部落，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对生活的一种概念是比较缓慢的。至于很多人都问，那部落的经济来源是不是说很困难，我可以老实的跟大家说，知足就够了，在我们部落里面真的知足就够了。 你现在在开示吗？ 对，阿弥陀佛。在我们部落做到了。 真的假的？ 在我们部落做到了。 你们没有靠政府的一些补助方案吗？ 很少，我可以算几户，而且是基本上是那个村干事帮忙用的。 真的？不是世界展望会啊？ 市展会也有，天主教有。我那时候癌症开刀的时候有，我妈妈说有，反正天主教有帮忙我们一些。天主保佑。 好，我们接下来要再来听一首也是原住民的点播啊，来自南投日月潭少主的 Michael 石，石头的石， Michael 石先生呢，他要点一首 Michael Jackson 的歌 You Are Not Alone。 那他要我在这里点播之前要先帮他念一则很冷的笑话。他说希望呢今年冬天呢这么冷的季节呢，大家要勤练歌喉哦，因为是冬季练歌。然后他有一个真正认真的留言，希望呢在2015年呢，我的家人朋友以及收听的听众们呢都可以事事如意。然后请记得呢，在面对困境或者是不如意的时候呢，我们要相信背后一定会有一个支持或帮助您的家人或朋友。人生呢处处都有贵人，只要看到自己呢是怎么样感受，然后要怎么样看自己呢，你要怎么走出去，其实呢您并不孤单。像是他的留言，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由 Michael 石所点歌的 冬季恋歌。 不是，是 Michael Jackson 的 You Are Not Alone。 You Are Not Alone。 Another day ha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And leave my world so cold. 耳朵借我，陪你一起生活，双手给我拍一拍，摇摆甩头烦恼转眼成空，哦，今生今世永远都一念不休。 今生今世 FM 88.1， 哎，你听了吗？ 哎，要买什么就快吧，我想快点回家。 嗯，我拿包烟就来了啦。哇靠，烟怎么变得这么贵啊？ 前阵子就涨啦，你就干脆趁这机会把烟戒了吧，景气那么差，替自己的荷包想想吧。 说的也是吼，看来这一次我是真的要下定决心戒烟了啦。 你知道吗，只要常运动，多喝水，保持好精神，戒烟也可以很简单哦。 远离烟害，让你我更健康。 全球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国立中正大学中之声 FM88.1 平安你好的深夜现场，我是您今晚的 DJ Peter，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晚第二个小时的深夜节目平安又愉快。今天呢，在现场陪伴我们呢是来自阿里山州主的亚伯斯先生。 Yeah rock， 有个是曼山兽，我是亚伯兄耶路娜娜，我是亚伯斯，祝大家呼吸顺畅。 正好有个人来进来了，是500万的交易吗？而且 我现在生意一分钟几十万上下，我不得不打开。 生活在台湾呢，不知道各位对于贫穷或者是家里物资缺乏或不稳定的人呢，你们有什么看法？现在呢，我先分享今年我参加高雄平安夜职业弥撒片段真实感受，来与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昨晚平安夜，我剪了三分头去参加高雄顺家大妮娜堂的子夜弥撒，他们9点钟开始。在弥撒前呢，我办妥了告解，但是呢，在我内心里，包括神父举行子夜弥撒中，我却一直不断浮现我的辅导神师，他在子夜弥撒前夕用脸书呢留言了一段话：假如人太多，我会跟这个乞丐一样在门口望弥撒，弥撒礼成之后回家时呢，请别忘了给我或他一点钱，今晚呢也是穷人的生日。就是这段话呢，让我一直无法专心弥撒，内心真的很想痛哭。它是一种力量，温柔而温暖的力量，让我呢惭愧又不能正视自己的虚伪。我呢根本就是那一种闻苦不救众生的基督徒。在加大利纳堂，即使这台弥撒呢祭台非常庄严，气氛很欢乐，大家都感恩耶稣他去尊救卑而降生成人，但我脑子里呢却想着西欧中古时期有很多穷人是不能够进天主堂内望弥撒的，因为他们就是被认为不配。即使到现在呢，部分的教友面对身上脏脏的穷人，包括我自己，甚至马上就会联想到他是否会因为没有钱而偷窃了我。当然穷人绝对不是窃贼，连带他生病了也不是他的罪过，这是我远离了耶稣，他降生在马槽，愿意去尊救卑而成为人的显示意义。在整个平安夜晚，钟鼓声响隆隆，我对自己不断地说，看看马槽，想想自己，我穿得暖，脚上有鞋可以进堂，口袋里有钱可以做点奉献，但是 我是否还有那么一点慈悲心，记得那位在门口弥撒的乞丐呢？接下来呢，我先来选播上次一起来参与我们新年广播的原住民弟兄李茂山的点歌，他要点播一首明雄的《一人一种孤单》，他要留言给听众朋友们平安喜乐，新年快乐。现在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明雄的歌曲《一人一种孤单》。 同学们好，我是社科院院长王国宇老师。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正大学今生今世 FM88.1 社会社科院的院长，我希望在今年的圣诞节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然后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进步。 听完上面的分享呢，不知道亚伯斯先生您对于所谓的家里物资比较缺乏或不稳定的人，包括部落的住户们，你有什么感想？ 其实在这几年哈，我在协会这边哈，也是有在专门办，就是帮部落人在办这些事情哈。其实有些部落人会问我，这些所谓的生活的比较困难的，他们要怎么度过这样一个方式。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说，社会资源无限，我会建议大家真的多利用我们，不管是部落的村干事、村长， 可以利用亚伯斯吗？ 也可以啦，但是我也是透过帮忙，只是帮忙找这些资源，帮忙找这些资源， 你很不甘愿，对不对？ 不是，因为这些资源，通常我收到公文的时候，我就知道有这些资源，我就会在部落里面开着我的宣传车啊，大家报告，哎，社区报告，某某某一些救助方案等等哈、啊，所以这些救助的方案，你愿不愿意去透过？或村干事、村长去多问，我想这个可以帮助你暂时度过难关。但是要再回到我部落的一个现况，我还是感谢上苍给我们部落这么好的一个美丽的地方啊，美丽的一个物产丰富的地方。你说我们部落有钱吗？我觉得有钱是在自己，你觉得你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发现到部落的人就是知足，我觉得他们是蛮知足的，就是平常早上，因为我们那边是很多的农产品可以采收啊，有一些采收完之后还有一些后续的工作啦等等，也很多老板需要一些工作人员，就会找一些临时工啊等等。所以在我们部落，老实说，你只要不懒惰啦，不酗酒，其实在部落你真的找得到工作。我有一次你知道多好笑吗？我刚回到部落，我在协会哦，我觉得哇，怎么这四五十岁的人还在大白天有人在喝酒，那么大概两三个吧，每天都这样。我觉得说啊，是不是他们没有工作？好，我透过资源就找到我们的当时的劳委会，现在是劳动部，当时就找到一个这样多元就业的机会，帮他们申请啊，每天800块啊。结果后来我自己打了一张嘴，他们不是没有工作，他们是根本不想工作。后来我们变成协会，变成劳动部的黑名单，因为申请了以后没有人做。哎呦，我当时好想哭哦。我后来才慢慢发现到，在部落，我老实说也是有所谓申请救助津贴啦、低收入户啦、中低收入户，这些都有，而且他们定期会收到可能乡公所的一些救济物资吧，定期都会收到。但是我知道他们平常生活并没有落魄到说可能连吃的东西都没，这不可能，这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你说服装方面，我老实说啦，他们有车开，有房住，有手机用，诶，他们那些低收入， 你们那里会不会特富有，会不会是原住民的地堡地区啊？ 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只要愿意工作，你看茶园采收完之后还有很多后续的工作要做，瓦萨比采收之后后面还要有人帮忙拔、帮忙种，你看都需要那么多人力。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多这个地方，只是我就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就是谢谢老天让我在特富野这个地方是农产品丰富，然后就是气候也佳，然后结婚率也很高等等啊，对不对？姑娘都不知道去哪里了。 那我问一下，那么其他部落如何呢？比如说山美啊、新美， 基本上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哈，就是、 也是地保地段吗？ 只要在这些地方，只要你不懒惰，你只要好好的在家，隔天就去看看，问老板有没有工作。你只要不懒惰，这种还是说你只要不懒惰，在案例上这几个地方，虽然不会说荣华富贵啦，哦，还是荣华，也不到荣华富贵这几个字。你每天如果说真的啦，你一个礼拜工作个三天、四天好了，你每天有四天的工作天，你一天差不多 我们那边基本工作价1200吧，你差不多就可以一个月就过得很好了。 所以你们现在，你意思说你们的那个收入来源只有小钱没有大钱这种？ 对对，就是知足啦，就是过得去啦。 那可以缴学费吗？ 可以啊， 因为我感觉学费现在都是算一大笔的。 反正有不管哪一个学校都有原住民补助啊，就是天主教的有补助比较多啊，啊其他学校的有三分之一有三分之二的部分，但是它还是有所谓的一些限制在里面了。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是不是原住民哇补助拿太多？哦，我跟你讲，政府画很大的饼哦，规定一大堆，你看只能看，有的还没办法拿，很多是这样的状况。 所以我才想说，其实对于这个贫穷，我们刻板印象都觉得原住民在这个部分好像都很弱势，都需要靠社会的救济，然后每年都要去寄很多衣物啊，寄很多文具。我在想说，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只要按照您刚分享，就是说特富也好像是脱离一种贫穷状态， 对，不富有但是不贫穷。 我意思是你们目前已经不需要外界物资的捐赠吗？ 我们还是非常希望有比较多的一些物资能够进入到部落。我所谓的物资帮忙啊，儿童关怀站需不需要小朋友，我们需不需要乐器，这个需要帮忙。再来，我们整个协会我们希望能够帮助的是，打个比方，我们办公室没有了，我们需不需要帮忙。再来就是我们有一些生活在边缘的哈，所谓生活在边缘的就是可能每天很辛苦的工作，他还是过得去，但是很辛苦的工作，我们能不能够让他再过得再不用的那么的每天这样的急促。我们不一定要捐衣服啦，捐钱啊，这些我们需要捐的是什么？我们需要的是多一点的实际的关怀，以及实际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部落用在对的地方。我老实说，用在对的地方，我刚刚就讲说，我们最近明年的儿童关怀站，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儿童关怀站？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有时候早出晚归，小朋友回来了在部落很危险，我们要给他这样一个儿童关怀站。儿童关怀站我们需要的不是什么衣服啦，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还是老实说，我们非常谢谢有很多朋友捐献这些衣服这个部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小朋友用在对的资源，像乐器类的，我们小朋友非常喜欢，那我们希望能够在他课后的时候能够学到更多的，未来他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说不定能够让他从未来的时候可以从音乐得到经济来源，也有可能。 你是说我们譬如说在乐器方面，我们可以借由本节目像台北募集 对 50把， 你看我们像我们部落还是很多中老年人想要学电脑，但是我们只有业务的电脑，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我们是不是也能够，我在那边呼吁大家，未来如果说我在脸书上要募集电脑的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帮忙，因为我们未来可能在电脑方面我们能够再教更多的中老年人，甚至年轻人嘛，在做推广部落业务方面，我想不管是你看像现在的精致农业，它整个收入的进支出，农药的进支出，还有所谓的采收的时间点等等，它都需要用电脑去做登记。然后我是希望就是未来我们年轻人在走精致农业这个路段，它电脑是老实说啦，真的是非常需要学习的一个地方。 可是我看现在部落青年们他们都手机上网反而 不那么需要电脑，觉得 手机上网会比较多。 对啊，我倒觉得你刚刚讲乐器这个还可能比较 务实，对，这乐器也比较务实。然后电脑的部分的话，我们要教下一代18、19岁、15、16、17岁，甚至小、okay. 从小朋友就要开始教，这30几岁的他们也已经有工作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像我们也希望有能够有一些那个采购，就是采买的车子，因为我们部落的商店好贵哦。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节目也呼吁各界善心人士，就是可以在电脑啊、 硬体部分在那边谢谢大家， 对，还有乐器的部分， 谢谢 部落孩子真的是喜欢唱歌跳，所以也许可以 对， 比如说多一点吉他或是口琴或是木箱鼓吧， 鼻笛有没有鼻笛？因为我明年最主要的业务我会在帮助小朋友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我会蛮希望就是我们的儿童关怀站虽然人不多，但是都是一些我们父母亲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能够安心的工作，我们就还帮他们照顾孩子。 而且翻到十几位吧，我记得十几位，多 十七个， 对，十七个还蛮多。而且我觉得关怀站最让我感动，就是说他们还提供他们一餐，就晚餐的部分。 哦，那一年下来经费，老实说不便宜耶。 对，所以我感谢，应该好像是天主教关怀基金会的善心啊。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众的来信点播，这个也是来自南投日月潭的石玉仲先生，他现在在日月潭旁边开一家早餐店，店名叫做早点过来，然后他要点一首我们那个年代的歌，是 Tokyo D 的加油。 哇塞， 文贤你应该听过吧？还蛮 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石大哥。 然后石玉仲先生呢，他要留言给每一个听众朋友的，就是希望呢每个人都可以平安快乐，然后愉快的过生活，然后有梦最美，希望就会相随。那我们现在就来听这一首 Tokyo D 的加油。 加油。